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刚刚为本台发来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是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的天气，局地呢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东北风二三级，气温36到34摄氏度，相对湿度50%。目前呢，北京市气象台是依然发布高温蓝色预警，提醒大家温度比较高，外出一定要注意预防中暑。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目前的事故路段是比较多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二环西段蔡胡营桥东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缓慢。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四元桥东有事故，后车已经到了望河桥。南向北方向呢，四惠桥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的，短距离目前车多。东五环南向北方向远通桥南和桥北各有一起事故，造成了观音堂桥到大黄庄桥行驶缓慢。南四环的小红门桥西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请您注意小心避让。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的。那么今天呢，为大家送上的是健康守护在身边的系列节目，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北京城区东北部的怀柔区，全区面积有89%是山区。从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以来，区内的卫生医疗服务有了怎样的变化？家住深山区，山区群众问诊拿药如何更便捷？离城区太远，看专家不方便，如何把市级专家请到家门口？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邀请怀柔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爱军、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林静、居民张桂明，跟您说说健康守护在怀柔。 好，健康守护在怀柔，健康守护在身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怀柔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爱军。你好，王主任。 你好。 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呢，是来自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林静。张主任你好。 主持人好。 同样还要欢迎的是来自桥子镇的居民代表张桂明。张大姐欢迎您。 主持人好。 欢迎三位的做客，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健康守护在怀柔哈。我们都说基层的社区卫生发展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尤其呢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大家伙一直在关注着，医改政策实施一年之后各个区都发生了怎样的一些变化。平时我们这个眼光更多的可能是集中在了这个市区里面的一些这个社区，但是今天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北京远郊的怀柔区， 哎，他们在医改新政实施之后，据说也是推出了一些所谓的干货措施哈，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先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好，北京怀柔区呢，这处在北京的东北部，是北京市的生态涵养发展区之一。 嗯， 也是在首都功能发展功能定位上呢，也是叫这个首都这个文化科技高端产业新区。它的总面积呢是2122.8平方公里。 嗯， 其中呢山区呢占了89%，这个而且呢具有南北狭长、地广人稀的这个特点。 嗯， 这个目前呢全区设有14个镇乡、2个街道、284个行政村、36个居委会，常住人口呢现在达到了40.5万人。 嗯， 全区的这个医疗机构呢，是383家。 嗯， 其中呢，因为怀柔区呢没有三级医疗机构，这个二级医疗机构呢，主要呢就是公立的，像我们的怀柔医院呀、中医院呀、妇幼啊和安家几家主要的二级医疗机构。下边呢还下设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呢就是56个社区卫生服务站。这个和这个村里边呢还有这个279个村卫生室。其他的呢就是一些民营的这个医院呀，包括产科医务室和诊所这个整个资源。 除了这个三甲医院目前在怀柔还没有，但是其实现在像这个几种包括有各自特色的更专科的这种二级医院其实咱们是有的。 是， 而且像在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各个层级，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下面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甚至是村卫生室哈，这些它都是紧密结合的。 是， 能把刚才您提到地广人稀那么多个村那么多的人全照顾到吗？ 嗯，是这样。从区级层面呢，我们2017年呢应该说动作是比较大的，我们怀柔区委区政府呢下大决心，这个把我们的怀柔医院、中医院和妇幼保健院三家区里边的主要的二级医院都由市里边进行了市级医院进行了托管。我们的怀柔医院呢是由我们北京朝阳医院托管的，我们的这个怀柔中医院呢是由北京中医院托管的，我们的妇幼保健院是由北京妇产医院托管的。通过这种托管呢，就是我们很好的引导了市级优质资源的医疗资源的向我们区县进行下沉，这样呢就是通过我们引进这个市级三甲医院的这种优质这个优质资源呢，这个一些比较优秀的这个管理理念，引进一些高级别的专家到我们怀柔去这个出诊、手术、查房、讲学。通过这些呢，一个呢就是把我们原来我们这几家二级医院原来不能解决的病种，这个在我们怀柔有一部分大部分都已经解决了，这是一个。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怀柔的当地的居民呢，包括我们怀柔周边的这些居民，有的原来可能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挂一些大牌专家的号，可能根本就挂不上。 比如说去朝阳挂呼吸， 挂不上。 嗯， 但是呢，在我们怀柔呢，通过这种专家到我们怀柔定期的这种这个手术啊、查房啊、门诊呐、就很容易就在家门口，不出区县就能享受到市级三甲医院专家的这种服务。 对， 这是第二个。 嗯， 第三个呢，就是确实就是我们怀柔的居民确实有这个需要到我们市里边，像朝阳医院呀、妇产医院呀、包括中医院，就是进一步到这些医院去治疗检查的。 嗯， 我们也给这些三甲医院也给我们怀柔呢开通了绿色通道。 更方便了， 优先检查、优先治疗、优先住院。 哎， 就是这块呢，应该说，怀柔的居民呢，通过我们的医院这个二级医院的托管，确实得到了非常这个看得见的这种 实惠。 实惠， 对、 啊。 所以虽然名义上我们是没有三甲医院的，但其实生活在怀柔的这些居民是可以享受到 对 三甲医院的这个资源和服务的。 对， 所以像您刚才说到。 而且是 更加方便的， 逐步出区 家门口， 对， 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这个市里面的大医院的三甲医院的资源。当然了，这些资源到底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我们使用它哈，让大家伙能够 不仅能够用到，同时还要用好，这可能是我们更加的这样的一个初衷和目的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如果各位听友或者是网友，您或者是您的家人生活在怀柔的话，因为我们都知道平时说去那玩一下，我们真的首选都是怀柔，不管景色好，这个吃的东西也是特别的好哈。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一些向往，包括一些年纪大了的人特别想到怀柔去住一住养老一下，对，那么可能会为这个自己看病啊开药这些事儿还比较的这个担心或者是焦虑。那今天我们健康守护在怀柔是否可以帮您打消这样的一些焦虑呢？那么关于怀柔的健康守护，比如说社区的卫生服务啊，慢病健康管理啊，您打算去的那个地儿究竟有没有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卫生服务站哈，您想要咨询和了解的都可以随时来和我们的几位嘉宾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65150822 65150833，你也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收看节目我们的方式特别的多，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或者是新浪易直播，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各位网友有什么想要咨询和了解的，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提问发送过来。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我们聊聊健康守护在怀柔。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好，健康守护在怀柔，我们来看看和听一听怀柔区都是怎么做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得问一下我们的居民代表桥子镇的张桂明张大姐，您是老怀柔人吗？ 是 啊。生活在怀柔多长时间了？ 我是50多年了。 50多年 都在怀柔居住。 我就是桥子镇前桥子村村民， 土生土长， 从出生到现在。 那应该说特别的爱着这方山和这方水哈。那么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更加关注的就是这个养老呀，还有这个医疗服务这一块了。也想问问您，就是比如说您家就近您常去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卫生站是哪儿啊？ 桥子服务中心还有那个桥子卫生服务站 啊， 旁边都有。 旁边就有。距您家多远的脚程？ 5里地。 5里地。 嗯， 溜达就过去了。 社区服务中心就一里地吧。 哦，有一个近的，有一个稍微远一点点的。 那个是服务中心，后一直在我们那儿建立一个服务站。 哦，嗯，看您就是感觉状态，我觉得您年纪应该不是很大，身体怎么样啊？ 嗯，就是患有高血压10年了。 哎呦。什么时候查出来？多大年纪查出来的？ 10年那阵是47， 40多岁。 嗯，对， 就查出高血压， 就不到50。 您家爱吃咸的吗？ 没爱吃，现在改口了。 现在改口了， 不 是不是被咱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给指导了？ 对。 好，高血压已经10多年了。我们都知道一旦患上高血压哈，调整到一种合适自己的用药呀，包括药的类型和剂量，可能就需要终身来服药了。而且呢定不定时的咱们还得去查一下。像到了一些换季的时候呢，也得考虑去问问医生我用不用调药呀等等等等。 是。 您平时就关于您这高血压会经常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找您的医生吗？ 经常去。 经常去。 嗯。 那您是签约了家庭医生吗？ 签约了。 嗯。他姓什么？ 姓冯。 冯大夫。 小冯大夫。 还是个小冯大夫。嗯， 岁数不大。 岁数年纪不大。 嗯， 那您看看，一，这是我们说远郊区县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全科医生。另外呢您又说岁数不大比较年轻。您信得过他吗？ 信得过。 嗯。 通过这2年的呢，他的服务态度特别好，医疗水平也挺高的。 嗯，您咋判断出来的呢？ 哎呀，经常上我们那个村里头讲课呀，听听他的这个各种的指导什么的。 嗯， 最近年我身边的人 对他的评价都挺高的， 大家伙都一致认可， 都认可 是吗？ 对， 哦，年纪不大，但是呢，经常还会不光是在这个给你们要看病，还去给你们做这个科普是吗？ 对，讲那个大讲堂，都他去。 健康科普大讲堂， 对， 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张林静张主任，刚才说这个大姐她去的那个是你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吗？ 对，是中心下设的桥子社区卫生服务站。 哦，刚才说的那个小冯大夫您认识吗？ 小冯大夫，小冯大夫是我们桥子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站长，也是全科医生，他还是怀柔区引进的非北京生源的外地大学生。到中心工作将近10年了，由于他这个工作比较认真，服务态度热情，而且刚才大姐也说了，这个技术水平比较高，也得到了这个辖区居民的认可，都亲切地称他为小冯大夫。 小冯大夫，但其实我们说专业能力很强，虽然年纪不是特别大， 对， 但是像您说了，这十多年就扎根和投身在这块 了，就10年，对。对， 也是做的特别踏实， 踏踏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好，大家都已经特别特别的认可他了。但是呢，就说到这样的一些基层服务哈，我们经常听到很多地方，他们有一些自己的所谓慢病管理的这样的一些专业团队，比如说糖尿病的，我们糖尿病团队，高血压的，高血压团队，在咱们那边也是这样设置吗？ 对，我们这个成立了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和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我们那个全科医生定期去。这个对他们进行随访啊，随访要求是一个季度面对面的，然后到村里去巡诊义诊，然后进行这个刚才大姐说这个健康大讲堂，然后宣传这个健康知识，而且对这个慢性病患者、老年人呀这些重点人群，我们是实行这个一对一的，然后给他们这个建立一个个人的这个健康处方，有针对性的进行指导， 一个月。起码就要一对一的去指导一下。 慢病病人我们是每个季度3个月一次。 3个月一次。那我得问一下大姐了，这3个月一次的这种一对一的随访您感受过吗？ 感受过。 感受过。刚开始是不是觉得啊，真的吗？3个月就来到我们家，可能跟我来聊聊这个事儿，自己闺女可能都不会说啊这么的这个专业，或者是到点就说妈你该吃药了等等的。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小冯医生也好，或者是他团队的其他的人也好，给您提供这样的服务，心里边什么感觉？ 心里特别高兴， 就感觉有人特别在乎您是吗？ 对对。 其实我们也是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叔叔阿姨或者是大哥大姐，有一些呢他们做这个健康守护在身边作为居民代表到我们的节目来说的时候哈，真的是这个眼泪在眼眶里边打转，就是说自己有的时候是一条命哈，就是因为及时的被家庭医生发现了，或者是觉得不舒服的时候第一时间给自己的家庭医生打电话救命了，然后呢最近可能都已经过了10年10几年，说自己的状况特别好，然后以前有一些不良嗜好的在家庭医生的帮助之下也全都改变了。所以我们真的是从这样的一个系列节目就感受到我们基层医疗服务的这个作用，或者说他给这个患者提供的呀真的是一种翻天覆地的一种变化。也想问问香香大姐，您自己觉得有了家庭医生的之前和之后，包括您生病之前和之后，有了专业的医生对您进行这种很贴心的问诊之前和之后，您自个儿的变化大不大？ 变化大。 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有感觉吗？家人会觉得您哪什么地方有一些变化吗？或者说小冯医生今天给我们讲课的时候说了一些什么什么东西，回家可能就会跟老伴儿说，或者是跟姐们说一说吗？ 说。 提醒大家伙你们得注意呀、千万别有一天像我这样血压高了是吗？ 是。 好，那说到这样的一些健康管理哈，我们说需要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负责，这也是刚才像张主任说到了，我们是有一个叫什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 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 自我管理， 糖尿病自我管理小组。 这个自我管理 就 怎么个组别、主要成员是谁？ 主要成员就是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成员，就是高血压的患者，然后我们基本上就近比如说这个村子，我们这个组织这么一个1到2个自这个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我们的这个全科医生定期去组织他们进行讲课呀，然后监测血压呀，用药指导啊，然后组员之间也互相交流， 这个管理自我管理过程中的这些这个好的经验呀、方法呀。 嗯，然后老张可能对老王说：“你看我最近，我把我每天测的血压都记下来了，怎么样？这值不错吧？” 互相监督， 互相监督，而且呢，互相有很多的经验可以互相的交流哈。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服务模式，像这种各个定专业的。有这个糖尿病的，有高血压的。我听说咱们那边还有这个中医的特色，是吗？ 对，这个桥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近几年不断加强中医科室的建设，无论是软件硬件啊，包括人才培养啊，那么力度都在逐年的增加。那么现在中医应该说在中心，日益凸显这个中医效果， 就是大家伙喜欢他是吧？ 对对对，我们中医科现在有4名大夫，一个是全脱产的一个研究生，现在已经回单位上班了，然后有一个副主任医师，有两个主治医师，应该说力量还是在基层来说比较强大的。 强大了。 另外一个中医科这4个这个大夫都各具特色，他们也是灵活运用这个。中医的这个理论，针药并用，在当地百姓是很受欢迎的。我们这个中医科现在应该说也叫一号难求。 就是说以前家门口的这些服务呢，可能是要根据大家的这个紧急的需求来设置一些科室。 对。 后续呢，我们逐渐完善了之后，那么大家特别欢迎的科室我们就逐渐加入了。 对对。 然后就这个中医科呀，我发现各个区这个中医科真的可能都有点这个一号难求的这样的一个架势。那我们接下来得问一下王主任，刚才你说了咱们是有一些特色的，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地方呢，它的一些二级的这个中医医院，它是和北京中医医院结成了这个叫医联体哈。那怎么样的再跟更下面一层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卫生服务站他们设的这个中医科也能跟他们联系起来吗？ 这是这样，就是我们刚才我说的是我们区里边二级医院和我们市级三级医院的这种合作。完了我们区里边这三级二级医院呢，跟我们社区是通过3个医联体来实现这个资源下沉和合作的。第一个呢是由这个以怀柔医院为核心的。这个成员的医院呢，就是我们十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包括几家民营的医疗机构。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呢，就是引导这个我们二级医院的专家呀，这个定期的到我们社区去这个巡诊呀，去出门诊查房讲课，也是这种模式。 区内的 往社区下沉。 嗯， 这是和怀柔医院的这种核心这个医联体。 嗯，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咱说到的，就是以我们怀柔区中医院为核心的这个中医的医联体。 嗯， 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就是我们中医院的医联体呢，它是以我们这个市里边，你比如说像东直门医院、广安门医院、北京中医院这几家大的这个市级三甲的中医院为指导。我们怀柔呢是以我们怀柔区中医院为核心医院，完了以后向我们是我们辖区内的十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下沉，通过组织这个专家到我们社区去出门诊，也包括这个我们组织基层社区的中医师跟我们这些专家进行跟师学习，包括一些师承中医师承的工作室，包括组织一些中医的沙龙啊等等一系列活动。一个呢就是能够通过我们这种中医骨干进基层，能够提高我们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中医要用利用方面的这个诊疗能力。再有一个呢，通过我们的一些师承啊，通过一些中医工作室的建设，包括我们中医特色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建设，这个带动我们社区自己的医务人员，这个中尤其是中医人员成为当地的小名医。刚才张主任介绍的就是他那个中医大夫已经在我们当地，不光是在桥子地区，可能在桥子地区以外，包括我们怀柔区以外，都已经小有名气了。 就河北山西的患者也有陆续到我们中心 来 就诊看中医。 对，那像您刚才提到了，那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些医生哈，他和怀柔中医医院或者是北京中医医院的这些专家，他们有这样的比如说师傅啊徒弟这样的关系吗？或者说给他们送过去让他们多学习多培训吗？ 有，有， 中心也是有的， 对对， 定时我们这也得选拔。像刚您刚才提到了那个特别受欢迎的医生，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些选拔或者是培养，让他现在能力这么超群的吗？ 我们中心这小名医是也是引进的外地生源的一个大学生，然后。一方面是中心进行培养，另外一方面也是通过区级，刚才王主任说了，区级这个骨干专家库带，另外一个还是那个我们这中医是脱产研究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也是跟着师承学习，这几方面，然后加上他自己本身又非常爱钻研的这么一个孩子， 师傅领进门，修行更多还得靠个人。 虽然非常年轻啊，今年刚30岁，在我们当地是小有名气。 所以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呢，这个市级的专家要把他们的一些专业呀、精华呀、特别好的东西送到我们的怀柔区里面来，怀柔区里面呢还要更给他送到基层去，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而且现在随着这个医改的政策的逐渐的这种推进哈，让更多的年轻医生他们有这样的条件可以得到更多的这样的培养和学习，是不是也是非常的受我们各级这些医生们的欢迎呢？ 是这样，就是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就是无论年轻还是你年长，他都需要这个把自己所学的知识运用到他的实践中去。如果说能够为他的病人解决一些这个痛苦或者什么，这是他最高兴的事儿。 最高兴的事儿，其实这样的一些消息也是我们最爱听到的事儿。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守护在怀柔，您可以随时呢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热线电话651-5零八二二六五幺五零八三三，微信公众账号关注我爱问医生，收看的方式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以及新浪一直播都能收看到我们的节目。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脱贫攻坚战，我们在行动。全市共产党员献爱心捐献活动自6月份启动，善款将用于困难群众精准救助帮扶。2017年，全市接受捐款共6340.28万元，支出6652.3万元，救助困难群众和党员75709名。汇款方式如下。银行汇款，户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开户行北京农商银行总行营业部，账号2003-000-1030-0000-5678，北京市银行号0113119822，北京市汇款，全国联行号4021-0000-7149，外省市汇款，邮局汇款，汇款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路3号，邮政编码100078，收款单位北京市慈善基金会，捐款热线6235-2188、6833-0356、6831-7972。 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为您邀请到的是怀柔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爱军、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林静以及桥子镇居民张桂明，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健康守护在怀柔》。您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健康慢病管理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都可以来和我们的嘉宾一起互动和交流。微信公众账号是我爱问医生，加关注，把您的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就可以。两部热线6515-0822 6515-0833。收看节目，您的手机只要下载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或者是新浪一直播，任何一个平台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的过程当中，网友提问关于社区卫生服务，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好，我们先来回应一下哈，我们的微信网友田庚想问一下，他说怀柔区啊，他去过，景色真的好美，也有很多好玩的去处呢，他特别喜欢。他想问一下嘉宾，在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啊，这一般像三甲医院能够开的那些药，咱们这儿现在都有吗？要是没有的那些怎么办呢？ 基本上从去年4月8号医改以后，这个社区用药和23级医院已经进行了大部分的对接。一般的慢性病啊，常见的这些这个药，在社区基本上都能开到。 要是说有一种药也是某某人经常用的，或者说可能就是张大姐要经常用的哈，咱这没有，那怎么办？ 这个我们有用药登记本，如果说这个现在目前中心没有这种药，我们可以让这个患者在我们中心的登记本上进行登记，然后我们也是在平台上进行采购，如果有的话，这个特殊需求的病人我们是提供特殊服务的。 啊，对于特殊需求，您可以把您的需求登记下来。 对对， 后续这个药就可能是从各个地方是快递过来了吗？ 不是，我们都是这个医药公司送。 医药公司送过来。 对对对。 然后呢， 集中采购，网上平台集中采购。 哪一天能来取？ 对，我们每周都有一次送药，然后来了以后这个可以通知患者过来再开。 您提前登记的时候 对有留联系电话。对对对、 这一个电话，张大姐您要的药到了、好嘞，5分钟就后就到了。好，这都是特别好的。我们也发现这种做法呢，一避免了我们的这个可能是库房里面需要特别大的面积要存很多的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比如说你保存不当了，可能对于药又是一部分的这种损耗，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对于一些常用药，在这个医改新政实施之后，这个社区能够拿到三甲医院同种类的这个药的数量越来越多了。 对对。 另外一方面，您确实需要的但是呢又没有的，我们可以在这个登记本上记录下来，哪一天您接到电话要来了就很好的事儿哈。好，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和交流。其实说到这个在社区拿药看病，很多地方包括在城里边我们都知道其实特别方便，有一个词儿叫一刻钟生活服务圈，这里边不仅能够到达您买菜的地儿、理发的地儿，还有您看病的这个地儿。但是呢，节目一开始我们也说到了怀柔区它的这样的一个特色，89%的山区，而且我们那个地形呢是特别狭长的。 对 啊，最远那地儿喇叭沟门我都去过啊。但是到了一些地方的话呢，真的是地广人稀的。我们说了现在这样的基层卫生服务呢，节目一开始王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我们有这个二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卫生所，基本上我们是能够做到这个全覆盖了。 对 啊，但是如果说对于那些生活在这个深山的这个居民朋友，可能是他从山里边要出来一趟都不太容易的，这种他的看病就医咱们怎么来解决？会给他一些指导吗？比如说可能是就近，尽量就近的去到哪个中心站吗？ 是，现在呢就是作为怀柔区来说，作为医疗机构的这种布局，我们每个村都有一个村卫生室，都有一个村卫生室， 就是肯定有的是吗？ 肯定有，就是一村一室，这是肯定要有的。 哦， 而且呢，我们的规划呢是每1000口人，就是要配一名乡村医生，这是一个。这个每个村都有。完了以后呢，这是村级这层面。完了以后，从这个镇乡这层面呢，我们每个镇乡都有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而且是对于在一个比较大的村，我们各个中心呢还设有社区卫生服务站，所以说从医疗机构覆盖上这方面呢，就是虽然说我们怀柔区地广人稀，但是不存在这个人口不覆盖的问题。因为我们也设置一村一室，还有一个要求呢，就是步行二十分钟要有能够达到到一个医疗机构，所以说从机构覆盖上，我们是这个没问题的。这是第一个， 100%全覆盖， 100%覆盖。 也就是说，只要那儿有居民，甭管这个村的这个面积有多大，居住的人有多少口子， 对， 那我们肯定是有一个这样的 一个 村卫生室。 对， 哦， 所以说从机构设置上，我们是100%覆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现在呢也在逐步建立这种分级诊疗的这种机制。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这镇乡里边，我们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完了我们这个在乡村医生，这是在我们乡村医生的这个协助和帮助下，为我们辖区内的这个居民呢做好健康和包括基本医疗啊公共卫生的这些服务。完了以后，你比如说像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确实是这个解决不了疾病需要到我们二级医院去就医的，我们社区呢是能够进行直接转诊的，而且这个呢是用这个信息系统，完了以后进行直接的预约转诊。 咱们村里的系统已经跟 不是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是镇乡的， 明白 啊，这样的就是能够直接转到建议他，到我们哪家二级院 更高一层级的医生、 就是、 医院去就诊， 我们城里的二级医院去治疗。 嗯， 我们二级医院呢，现在呢也是，就是因为有的地儿确实比较远，我们二级医院这个大部分都开了5间门诊，因为我们山里边的，像您说的马拉布沟门，要到我们二级，是到我们城区的二级医院，可能得半天，到这儿可能快中午了，下班了。这样呢，我们这几家二级医院都为这些病人呢开放了5间门诊。就是不至于他到这儿中午下班了，也不至于等他下午在上班在什么，就5间就有门诊给他看，这样就是避免这个路途较远的病人的这种等待。 哎，因为我们都知道，你像这个上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他有一个休息，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轮班儿， 对，轮班。 比如说到了中午的时候，必须还有一个或者是两个医生在出诊。 对。对， 检查项目那边该开也得开，是吗？ 是，这是5间门诊这个措施。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就是二级医院呢，就是有一些门诊时间，就是门诊病人比较多，这个等候时间比较长的，我们是这个制定了这个预约这个门诊的这种分时段预约的这种方式来接待病人，这是第二个。 我们现在用那个，比如说京医通在三甲医院挂号的话， 对 基本上是分时段， 对， 建议您几点几点到。 我们也是根据他的路程，跟你说，我们也可以做到分时段预约。 那咱们是有个自己的那个系统是吗？ 对，我们院内都有院内的分时段是预约系统，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凡是就是我们有的抽血的这种检验，有的是不需要空腹检验项目，我们全天开放。是这样的，就是你 更方便了， 就是病人就方便多了。同时呢，就是我们各个医院还开通了，就是凡是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预约转诊到我们二级医院就医的，我在非急诊的情况下，我们是也开了绿色通道，它是优先就医，优先的这个检查的。 非急诊也能优先？ 就是非急诊的情况下。那你当然急诊，那你就更得优先了。 对， 非急诊情况下，他主要是从我们社区预约到我们二级医院看病的，我们也是要优先给他开放绿色通道的，优先挂号，优先治疗，优先检查。 其实这个呢，也是要鼓励大家分层级就诊，告诉您其中的一个好处。就包括有的时候咱们的那个二级医院可能是想挂号也挺不容易的，那怎么办？如果您的情况就先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卫生站一查，医生确定您的情况，哎，是需要到二级医院去治疗， 对， 他的系统内部就帮您分时段预约上号了，通过这个渠道您到二级医院去就诊，一切享受优先服务， 对， 真好。所以啊，我们也经常说啊，经常听我们的节目能够长很多知识，这些知识呢是能够方便您看病和就医，让您更能聪明的看病和就医哈。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大家伙儿关于社区卫生服务健康慢病管理，您听了很多期的我们的一些听友和网友哈，各家有各家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您觉得有哪些好的自己特别欣赏的哈，也都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线电话651508226515833，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和我们实时互动。收看节目手机下载腾讯视频、今日头条、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凤凰新闻或者是新浪一直播，都能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走进满山田野的向日葵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我这颠颠簸簸的爬上了上半坡，月光映装满车厢。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和收看。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桥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主任哈，您在这个基层医疗工作多少年了？看您这气色特别好，估计怀柔的空气您没少吸。 对，我吸了40多年了。我到基层工作是92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应该整整26年了。 一直在怀柔吗？ 对， 一直在怀柔， 一直在基层。 就是因为山水好水好，舍不得走。 对，舍不得走。 其实我们说哈，以前我们也听说这样的说法，就有一个报道说在山区给居民开那种健康科普讲座，大家伙也宣传很久，医生见了患者就跟他说啊，大爷大妈，过两天我们安排比如说高血压讲座、糖尿病讲座，您过来听一听，甚至告诉他我们有这个大专家来讲哈。但是据说后来来的人特别少，可是我听说现在这种情况变了。节目一开始张大姐也说了，一有什么样的一些讲座呢，像小冯医生哈，肯定就会告诉他们，然后大哥大姐们可能就一起，这不是以前可能还得搬着小蚂蚱，现在不用了，我们就可以去听课了。这些年在你眼中看到的村民们他们这种健康意识的转变明显吗？ 哎呦，非常明显。应该说从最早的村民不接受啊，不认识，到现在的主动参与，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健康教育呢，从以下几方面嘛，一个是这个视觉感受，村民可以随处看到这个健康宣传的这些宣传栏呀，这个宣传海报呀，包括我们这个嘉义服务团队到村里边进行健康讲座，我们随时的发放这些健康宣传材料。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社区中心，我们的社区站的明显的位置摆放各种的这个宣传教育的这些资料，可以免费领取。同时呢，我们也是利用各种的宣传日啊，义诊咨询呀，利用这种形式走村串户发放这些宣传资料。村民可以随处的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随时可以听到，我们利用这个村和镇里边这个广播，可以随时的定期的播放这些健康知识，同时我们也利用这个户外的这些电子屏啊、显示屏啊、电视啊，就是这些这个包括我们自己的微博和网站，那么定期的推送这个健康短片，健康教育片，推送这些健康知识。 我听说他们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科室也好，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哈，自己弄一些公众小号，然后这个里面呢定时的也会推送一些这种科普的特别有用的小短文。咱们这边这样做吗？ 对，我们现在这种形式还是普及性很广的。我们现在推的是这个嘉义签约的这个 APP， 里边定期的我们推送这些，对，为签约居民推送这些健康的这些知识。另外一个，我们也是通过让患者亲身感受，那么体验这个健康是给自己带来的这些好处吧。比如说我们这个为居民发放腰围尺，然后发放那个对发放那个 BMI 的这个测量盘。对，我们还这个中心还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健康小屋，我们在这个有条件的行政村，包括我们的工程社区，在我们的社区站都建立了这个健康角，那么患者可以随时来这个自我监测，比如血压呀、血糖啊、身高体重啊，包括进行这个体质的测量。 我听说像这种健康小屋的话，大家都特别的欢迎哈。以前可能还说担心自个儿家那个什么血糖仪或者是血压仪啊，这万一不够准怎么办？健康小屋里都给您免费准备着呢。大家真的是，有时候进了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卫生站，就跟 进了自己家后院一样，门清，哪儿哪儿都知道，见了哪个大夫都认识。那其实像刚才张主任介绍了，我们是做了非常多，感觉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在影响着我们村民他们的一些观念，但其实这个背后付出的这个辛劳哈，真的也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经常也说一句话，有的时候我们的医生啊，或者是专业的这些人费了好多口舌达到的效果呢，可能都不如几个有影响力的叔叔阿姨在他的朋友圈子里面说，哎，比如说那个大姐就说了，小峰医生什么什么的特别好，签约了家庭医生之后他定时给我提供怎样的一些服务。其他的人一听啊，那我也去找他吧。张大姐不是大姐，会不会遇上这样的情况？ 会的， 会的。其实我们以前呢也有患者哈，就跟我们说，我们知道医生在这个后面的这个辛苦和辛劳付出特别的多，我们也感觉到自己呢做不了太多帮助他们的事儿，但是我们愿意做那个免费义务的这种宣传员。您平时愿意把您学到的东西，或者说愿意主动的去跟您周围的这些朋友们去宣传，让他们防病治病吗？ 愿意。 有没有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谁通过你的三言两语，哎，他的这种健康的我们说知识储备啊，健康素养啊就提升了？ 我周围的伙伴啊，还有那个亲戚朋友，都被我说动过， 都被你说动过。哇，看来您真的是还是挺有影响力的哈。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多一点像您这样的我们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能够把他们自己身上感受到的医改的之后的一些实惠，让他向更多的这样的亲戚朋友们去宣讲一下，做咱们的这样的宣传员。因为你们的这个效果力量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咱们继续努力哈。好，我们最后也请张大姐说说您这个未来对于在社区里面享受这样的一些医疗服务需求，您可以提更高一点的要求，虽然现在看来您挺满意。 我觉得我们那个站上那个医务人员特别少，一共才四个人，我们村周边就有四五千口人，一旦要看病人多的时候，他们都得加班加点的完成。 人不够用， 人不够用，对。 您也会心疼您的小冯大夫是吧？ 对。 哎呀，那这问题得问问王主任，能解决吗？咱得引进人才。 是，我们也现在也在争取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人才政策，去积极的为这个社区吸引一些这个我们的医务人员和一些高层次的人才。 我记得前两年我播过这样的新闻，就是关于我们的这种村医啊，或者是远郊区县的这个，就是村医的一些培养。 对。 补贴越远的这样的郊区，现在补贴是越高的。 对对对，是。 哎，这个算是一种吸引力吗？ 应该说也算一种吸引力。因为现在你比如像我们怀柔区吧，平原我们每一个乡村医生的补贴呢能达到这个三千五。完了半山区呢是四千，完了以后深山区呢是四千五。这个补贴呢应该说他在完成工作的同时呢，这个他在做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工作呢，应该说对于他的 收入也是可观 的 是吧？ 对。 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更多的政策层面， 是， 或者是我们就明知道大家有哪怎样的一些需求哈，尽量多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这种医生，尤其是年轻的力壮的这样的医生，他们愿意到我们郊区来，到我们远郊区县来，这样一来我们张大姐的那个后顾之忧就可以解决掉了哈。 对，是。 小峰医生也可以不用那么累了，对不对大姐？ 对。 好，最后呢我们也请几位说一下你们的一些憧憬或者是打算吧。王主任有什么打算吗？ 我们作为卫生系统呢，我觉得呢就是今后呢要围绕着打造和建设健康怀柔这一个总的目标，完了后积极的这个推进我们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这个加强基层医疗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这个建设，这个推进这个分级诊疗制度，为这个我们建设健康幸福美丽的新怀柔做出我们的贡献。 我们都特别想说以后咱怀柔见。好山好水特别的吸引大家伙。张主任。 我希望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这个人员

手，绽放出灿烂的花朵。夏天，我吹着温暖的风，想起当时我。